地藏法言，能者地狱罪报，福其是如是。或有地狱取罪人士，使牛耕之。咁啊，始终咧就成相问。咁啊，普贤菩萨答地藏菩萨所说，佢话我久远劫来已经咧系知道呢个三恶道各种痛苦嘅报应啊。咁啊，现在我之所以愿与地藏菩萨说出呢个地狱个别所受嘅苦报，使得呢个后世啊，没法一切做呢个恶行罪业嘅众生啊，咁啊，听到你地藏菩萨所讲啊，呢个个别嘅地狱痛苦报应，因此心生警惕啊，从此就皈依佛，皈依三宝，咁啊，改恶咧，修善啊，再不做恶业，而感呢个地狱嘅苦报。咁啊，既然普贤菩萨啊，就希望地藏菩萨说出呢个地狱嘅果报，所以地藏菩萨就同普贤菩萨讲啦，佢话地狱嘅罪报啊，其中嘅事情啊，就系如下所说。佢话有地狱取呢个罪人士，就使牛耕之。咁啊，呢一种咧就属于啊，呢个人生前佢呢个口嘅过恶做得太大，做得咧系太多，咁啊，所以个命中之后堕于呢个恶道之中，即系堕于地狱。咁啊，嗰啲牛头肉卒啊，掹呢个罪人嗰条舌根出嚟，用呢个牛咧去耕呢一条舌根，当然系一件好痛苦嘅事，只就系生前毁谤三宝，毁谤大乘经典啊，与共别人信佛，或者别人做好事，佢用个嘴咧讲出种种嘅说话，令到对方咧系退咗呢个道心，唔相信三宝，唔为常住服务，都系受呢个如是嘅恶报嘅。佢话有地狱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啊！咁啊，呢一种系属于佢呢个人生前所谓呢个心术咧太坏，咁啊，心就系为万法之主，唔论你个身体做呢个杀盗人，呢个口做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字都是以心去为主啊！若是呢个心咧唔会动一个做坏事嘅念头，我哋呢个身体唔会去做呢个杀盗人，我哋呢个口咧唔会去讲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啊！呢种啊毁谤嘅说话，所以我哋身口遭罪孽。完全由于呢个心咧唔正常，呢个心咧太过狼狠啊，或者咧系狼毒，所以身口似系做呢个种种恶业。咁啊，既然一切嘅恶事啊、坏事都系由心而起啊，所以佢死咗之后堕于呢个地狱之中。咁啊，嗰啲牛头肉卒啊，取呢个罪人呢个心，俾呢个夜叉食尸，受呢种个苦果报。佢或有地狱，就祸汤胜佛啊，主罪人身。咁啊，呢一种咧就系生前佢喜欢杀生，喜欢食肉。嗱，咁啊，例如。 現在啊，佢哋一般啊最興咧食嗰啲白灼蝦，就係將嗰啲蝦咁啊間生啊，用滾水咧嚟到焯死佢，認為咁樣先至夠新鮮，咁先至夠味道。咁你就或者有啲人，佢哋中意食嗰啲醉蟹啊，就用嗰啲咧所謂熱嘅烈酒，咁啊將嗰啲蟹、將嗰啲蝦嚟到咧燒熟，用酒嚟代替火，嚟將佢呢個身體啊燒熟。咁啊，你恩公為人之事做呢啲咁樣嘅殺業，而令到啊嗰啲魚蝦蟹即使要死啦，咁啊都死得啦，特別啊痛苦，所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啊！咁啊，因此佢日後墮於呢個地獄之時，咁啊亦都同樣啊受呢個滾湯水要淥自己呢個身體，或者啊用嗰啲滾嘅湯水咧嚟到浸自己呢個手腳，刮煮呢個罪人嘅身體啊！就話如是因緣，就以如是嘅果報。咁或有地獄嘅赤燒銅柱，使罪人苦啊！咁啊，呢啲就係為人佢生前好色，咁啊專門啊利用佢呢個權勢啊，或者佢個金錢去侮辱呢個女子，或者侮辱呢個娘家嘅婦女啊，當然佢呢個手足去擁抱。咁啊，因此佢死咗之後啊，佢見到嗰啲銅柱啊，就如同一個美女一樣。當佢用手一抱之時，咁就變成咧燒紅又燙熱嘅銅柱啊！咁啊，將佢呢個身體咧燒到咧微辣，咁就畫有地獄赤燒銅柱啊，使呢個罪人好啊嚟到呢個受呢個地獄之苦。咁畫有地獄使諸火燒嘅陳合罪人，咁啊呢啲亦都係生前呢個殺業重啊，幫佢殼雞殺鴨。或者其他佢認為要食嘅畜類，或者咧禽類，咁啊佢拆佢個骨，剝佢個皮，最後用呢個火咧嚟到佢燒，咁啊燒先至香啊嘛，咁啊燒得香香至嚟食，咁啊因此佢日後啊，咁啊佢死都墮於呢個地獄之中。咁啊，嗰啲牛頭肉卒亦都係用呢個大火嚟到燒佢呢個身體，或陳及罪人。佢或有地獄，就一向寒冰啊。咁啊，呢一種人咧，佢嘅生前啊，佢呢個心腸好似嘅鐵石一樣啊，咁堅嘅。等於話佢呢個個性啊，冇半點嘅人情味，或者咧常常啊有呢個怨恨之心，如同咧呢個寒冰一樣咧咁傷寒。咁因此佢死咗之後啊，咁啊墮於呢個寒冰地獄之中，俾呢個寒冰凍到啊，佢呢個身中嗰啲血肉啦裂開一塊一塊啊，咁啊叫做畫有地獄，一向寒冰。佢畫有地獄都無限糞尿啊，咁啊糞尿都係最污穢嘅，就係説明呢一類人，佢生前或者在佛殿，咁啊放屎尿，或者在佛殿做呢個男女嘅浴室，或者將嗰啲佛經唔恭敬啊放在 这个污秽的地方，所以就日后堕于这一种粪尿地狱啊，同埋终身都受这个粪尿所逼迫。佢或有地狱，就纯非尘泥。咁乜嘢叫做非尘泥呢？就是啊，有一种好似飞镖咁样嘅，咁啊佢将佢咧，咁啊一镖，咁就镖到面前，呢个目标，咁啊呢种就明白佢嘅实体啊，系尖尖咁嘅，大概咧系四五寸咧咁长，咁啊呢种人啊就系、是、生前佢常常咧用嗰啲飞镖啊。或者嗰啲飞蛾沉沉转啊，去打杀嗰啲飞禽走兽啊，所以佢死咗之后堕呢个地狱之中啦，亦都受呢个飞尘泥啦，俾嗰啲地狱嘅毒蛛啊嚟到射佢自己嘅身体，亦系受翻如是嘅痛苦啊。佢或有地狱就多。转火枪，咁啊火枪咧就或者咧佢冇呢个刀，所以佢就伤嗰啲竹啊，或者嗰啲木头，佢就伤到佢尖尖，个好似咧嗰啲火枪一样嘅，咁啊嚟到咧杀戮嗰啲飞禽走兽啊。咁啊，因此佢死咗之后堕于个地狱之中，亦都为呢个火枪所射杀。佢或有地狱，都为丧空悔啊！咁有一类人，或者咧佢劏嗰啲狗，或者劏嗰啲猫，咁嗰啲猫嗰个爪咧，佢就好利嘅，你唔容易捉得佢住。你想對付佢之時，佢睇到勢色唔對啦，佢就用個手咧去抓你，等於話你好難咧係捉得個住劏嘅。所以有種人咧，佢用個錘啊，或者一錘抌落佢個頭，或者一錘抌落佢個背脊，或者胸前，咁啊一錘將佢打死啊！或有啲人劏狗亦系一样，咁嗰只狗睇见你唔几友善，你要捉佢之时，当佢就咬你啦。所以个人为着唔俾嗰只狗咬自己啊，佢哋用嗰啲锤将呢个狗头或者狗背或者狗胸啊，咁啊锤几下，咁啊将佢生生打死、锤死啊！咁啊，因此佢日后死咗堕地狱之时，亦都系受啊胃脏空悔嗰种嘅痛苦。佢或有地狱，就但烧手脚啊。咁啊，有一类人佢杀生嗰阵时，佢就喜欢啊食嗰啲畜生嘅手，或者食呢个畜生嘅脚啊。咁啊，例如。同埋豬腳，咁好多人都會食嘅喎。有例如嗰啲雞爪，咁啊亦都好多人中意食嘅喎。咁佢食嗰陣時，或者咧係燉啊，或者咧係用火燒，咁啊因此造下如是惡因。咁佢日後感到呢個地獄火苦報之時，咁啊亦係咧同樣啊，被嗰啲熱火燒自己嘅手腳。佢或有地獄啊，咪盤表鐵蛇，咁啊嗰啲鐵蛇咧有大條，咁啊亦有細條。佢呢個身嘅長長啊，好似個鐵線一樣。咁啊現在咧，佢呢個人啊，因為恩中之事，佢殺害咗啲畜生，佢用一條繩。或者用嗰啲鐵線啊，咁啊將佢吊起啊，咁啊令到佢咧冇地方透氣啊，咁啊結果咧就吊死咗啦。咁啊因此佢墮於呢個地獄之時， 亦都受嗰啲长长幼幼细细啊，好长一条啲铁蛇咧，咁啊盘旋啊围绕佢呢个颈，咁啊将佢都吊起嚟，直至到佢武器啊闷住而死。咁啊佢就挖有地狱，佢就盘绕铁蛇，佢挖有地狱，驱逐铁狗啊！咁啊，只要你讲话铁狗咧，咁啊狗本来咧就系忠于呢个主人嘅。咁啊，但系只要你所谓铁狗咧，佢就讲世间上咧有一种所谓忠臣义士啊，佢忠于佢自己呢个主人，或者忠于佢自己呢个上级呢个长辈。咁啊！突然间佢自己呢个上级，或者为佢所忠心嘅长辈啊，为对方或者某一个人害咗啦。咁啊，佢为着呢一股嘅义气、勇气，佢为佢自己啊被人家害死嘅上级，或者咧系主人而报仇。咁啊，滥杀对方啊！咁啊，本来任何一个人，咁啊，将佢自己嘅上级个主人杀咗，咁啊，呢种杀呢，亦只系佢哋两个人嘅事。某一个人一杀咗佢自己嘅上级啦，从呢个因果律嚟讲咧，咁啊，佢呢个上级啊，日后亦都会呢报翻呢一种嘅冤孽之仇嘅，所以话佢哋彼此咧会冤冤相报，咁啊与自己无关，咁啊与自己一股勇气忠于自己呢个主人，对于曾经杀害自己嘅主人啊嗰一种人咧，你对佢无辜杀啊，咁啊变咗你自己咧就做下一种咧。所谓滥杀无辜的罪孽，所以日后堕于这个地狱之时，就有这个铁狗啊，扑火将焚烧，或者有这个铁狗的追佢嚟到咬，或者是过或有地狱就驱逐铁狗，佢或有地狱啊就尽加铁炉。咁啊，驴就同啲马差唔多啦，不过咧就细啲，佢个能力咧亦都冇马咧系咁大。咁啊，如入加铁炉，就或者说呢个人嘅生前，咁啊欠人家嗰啲债太多，或者故意借啲人哋嘅钱啊，佢就唔还啊。咁啊，因此就堕于呢个地狱之中咧。佢就騎上呢一隻鐵爐裏邊，咁啊被嗰啲猛火焚燒，日後即使做人啊，亦都為奴係為馬嚟得酬還咧佢所欠人嘅債。咁啊以上咧就係、是、地藏菩薩啦。咁啊講出個別嘅講咧，有咁多種唔同嘅地獄。咁啊，呢个种种唔同嘅地獄啊，咁啊都系咧自己做嘅，咁啊都系如是嘅因，佢就感到如是嘅果，绝对咧就唔会错乱啊。咁啊，使到我哋啲末世嘅修行者或者一般未信佛者，咁啊听见呢地獄嘅苦报啊，咁啊从今以后。所谓改恶修心啊，不做呢个地狱之因，咁就唔会招咁呢个地狱嘅苦报。咁啊，即使唔上升天堂佛国啊，咁啊，起码咧都做翻一个好人，做翻一个善人，做翻个有福德、有智慧嘅人，就唔好堕于呢个地狱饿鬼畜生嚟嘅受苦。喺人者，喺如是等福，各欲中有八千种， 业报之气，无非在是痛，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以能感啊。咁啊，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讲出地狱里边嗰啲罪苦嘅众生啊，佢所受呢个地狱嘅报应，当时受罪嗰阵时，嗰种刑具啊，都唔离得开呢个铜、铁、石、火个忍者啊，即系普贤菩萨。咁啊，地藏菩萨同普贤菩萨讲个忍者。既如是等报啊，我上来所讲咁多地狱苦报，各国狱中在每一个地狱之中啊，都有八千种业报之气啊，有八种、千种、好多种。由于五亿罪业之因而堕于呢个地狱道里边受苦嘅，咁啊，嗰啲苦嘅器具啊，系俾啲乜嘢做嘅咧？无非都系铜，或者系铁，或者系石头，或者咧系火啊。所以例如为状空背，当然用铜、用铁、用石先就可以状呢个空背啦。啊，咁啊，其他嘅咧都系属于猛火焚烧啊，因为他与共亲恨。都是属于火啊，贪嗔之火，咁就焚烧自己呢个化身为名啊。因中造罪业有呢个贪嗔之火，所以堕于地狱之时，亦都系被呢个猛火焚烧，或是咧系逼迫。故话此四种物，众业行感啊。不管地狱嗰啲苦具系铜造、铁造、石造或者火烧，都系呢个众生呢、这个罪业之因啊，然后感到啊由呢个铜、铁、石、火嗰种嘅器具啊来到接触或者伤打佢呢个身体，令佢咧同样受呢个苦报。佢若讲说地狱最高等事，一一狱中更有八千种苦楚啊，都何况多狱啊？咁地藏菩萨讲，佢话我上文所讲啊，啲个别有十几、二十种呢个地狱嘅苦相，都无非系略略地啦，嚟到讲。若是话我详详细细广而说之啊，其实呢每一个地狱之中已经咧系有八千个苦楚啊，何况所有咁多个地狱啊，当然佢啲八千苦楚啊更加难以叙述啦。即系一地狱里边有八千苦楚，何况一一地狱之中。里边咧加加埋埋，当然就有百百千千咁多种唔同嘅苦楚啊！无非都系呢个众生自己做呢个罪业之因，所以招感呢个种种唔同嘅地狱苦报啊！意思即系话，要我哋听咗之后，种下少少嘅罪因。都会受一个好大的苦报啊！我哋又何必去做呢个罪因呢？而招感呢个苦报呢？咁啊，应该呢就要皈依三宝，咁啊受持佛戒，好好地做一个所谓善人。咁啊，由呢个善因，日后就咁呢个善果啊，就唔会坐于呢个恶道受苦啦。我今日的成佛威神及人者问啊，略说都如是。我话我地藏菩萨现今成佛的威德神力，同埋你普贤菩萨啊，问我呢个地狱罪苦之事， 咁我就略说如是啊，略略讲出咧，如上文所讲。不过若讲解说的无结不尽啊，若是我讲而解之，这个地獄这个罪苦之上，即使我空结去讲而解说，都说唔尽啊，都系应呢个地獄各种嘅痛苦之多。继如来赞叹品第六，咁啊，本经一共有十三品，我哋讲咗五品啦。咁啊，现在咧就系、是、第六品啊，叫做如来赞叹品。咁啊，如来即系佛，咪亦即系我哋嘅教主本师释迦牟尼。咁啊，佢赞叹啲乜嘢咧？就系、是、赞叹地藏菩萨。所谓因中发广大心，生起呢个广大愿，以此呢个广大心愿，度佢当时嘅众生，亦以此嘅心愿，度未来呢个末世嘅众生啊！即是话地藏菩萨广大心愿故，扶起当时以共未来啊！度众生的责任，咁啊，涉及地藏菩萨慈悲心愿广大，所以佛咧就赞叹啦，就因此名为咧佢哋如来赞叹品。第二是世尊举身放大光明，就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界。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咁啊，以时者就系当上一品。咁啊，地藏菩萨啊，圣文殊师利菩萨所问，咁啊，说不呢个地狱罪报。罪苦之时，嗰、那个时候咧，世尊就系我哋嘅教主释迦牟尼佛，佢就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咁啊等为众多地藏菩萨说完呢个地狱罪苦之时。咁佛咧就全身放大光明，咁佛为咩嘢事干啊？要放大光明咧，佢就遍照八千万亿咁多嘅恒河沙等嘅诸佛世界。嗱，咁啊呢个光明咧，就有啲光咧，即系佛光啊，就照一世界。照二世界，照三世界，咁啊现在佛光所照嘅咧，就系八千万亿恒河沙嘅诸佛世界。嚟一条恒河，嗰啲沙已经无量，一粒沙一个世界，咁啊一条恒河嘅沙无量啊，咁啊一条恒河无量咁多沙。一粒沙作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是无量的。那么一条恒河都尚且如此，何况八条、千条、万条、亿条这么多的恒河沙，每一粒沙作一个佛世界，当然这个佛世界是多到无穷无尽。那么如佛放光之处，或者从头顶放光，或者空前万字放光，或者明间放光，或者竹案子放光。咁啊，现在话咧，佛啊举身都放大光明，佢遍照八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咁啊，然后就出大音声啊，就系、是、在呢个光中。放出这个广大的音声，普告诸世界。这个音声 就普告呢以上所讲八千万一行和沙等咁多个佛世界，咁啊咁多个佛世界里边有好多个大菩萨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咁啊亦有好多个天龙八部鬼神和及天龙鬼神，人非人，人呢就系我哋啲人类啦，非人呢就包括呢个鬼畜之类。咁啊，就是非人，就等于话现在佛咧全身放光，遍照八千万一个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光中出大音声，嗰啲音声嘅普遍啊，告知以上咁多个八千万一恒河沙等佛世界里边嘅大菩萨，要咁包括呢个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个护法鬼神。就听如今日清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啊，就救苦一切罪苦之事啊！咁啊佛，咁啊放光照八千万一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光中出大音声。咁啊，然后普告啊，诸佛世界嘅菩萨同埋天龙八部鬼神，佛就话：你等咧要好好地听我啊！现今咧清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咁啊佛啊！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有啲乜嘢嘅功德咧？我话地藏菩萨于十方世界，佢现啦呢个大嘅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咁啊，菩萨度众生咧，就有两种唔同嘅，一种就叫做知福门，一种咧。就叫做摄受门啊，所以菩萨度众生不离摄摄两门。咁啊，所谓摄者就系坐摄，就有一类众生好刚强，咁啊好难以教导嘅，所以佛咧就现啊呢个威猛之身嚟千手观音啊。咁啊，观音菩萨就现个鬼王头啊，现个鬼王身，咁啊形状就恐怖啊，咁啊令到嗰啲光强啊，顽固嘅众生见到咧，生呢个怖畏啊，咁啊从此就改恶修善。咁啊，若是话遇到一类比较咧系柔和嘅，或者咧系懦弱嘅。或者样样都畏首畏尾嘅，咁啊呢一类众生咧，咁啊佛就唔能够现呢个怒目金光呢个威神之身嚟教佢啦嘛，咁啊现呢个慈悲之相，好慈祥、好祥和咁同佢接近啊，咁啊使个对佛咧呢、这个慈悲相啊。以讲呢个慈悲嘅心念啊，生起一种尊敬心，咁啊接受佛嘅化度，咁啊所以佛如此啊，菩萨亦复一样，所以现出呢个大大嘅不可思议威德嘅接福门，以讲呢个慈悲嘅接受门，教化光强。以共呢柔和嘅众生，咁啊地藏菩萨啊，佢唔单系教化一个世界嗰啲刚强以共柔和嘅众生，佢系现身无量法界，分身八千地步，度尽啊无量世界嗰种嘅刚强众生啊，以共呢系懦弱嘅众生。 咁啊，既然地藏菩萨佢现身法界，分身无量八千万呢个地藏菩萨，尽空遍界度众生，咁啊呢种嘅神通，呢种嘅妙力啊，就唔系我哋普通人呢个心所能施得到啊，亦都唔系我哋普通人呢个口所能讲得到，所以就叫做大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咁啊，救苦一切罪苦众生啦。咁啊，若是嗰啲光阳难化嘅众生，佢做咗罪业，咁啊，菩萨就以呢个威猛身啊，咁啊，到佢解除佢呢个罪苦之因啊，免佢受呢个地狱罪苦嘅果报。啊，若是呢个人咧系柔和，或者咧系个性懦弱怕事嘅，咁啊地藏菩萨就现呢个慈悲相啊，咁啊救护下，令佢唔好做呢个地狱之因，免除日后呢个地狱嘅苦果，咁就叫做救护呢个一切嘅罪苦众生嘅事。灭度后，与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都维护是经，令一切众生经涅槃乐，此就是个大慈大悲。咁啊，除咗咧赞叹地藏菩萨功德，咁啊，当然咧亦都暗示啊，我哋呢个菩萨众生要咧清念大愿地藏王菩萨嘅德号，咁啊若是我哋念地藏菩萨嘅德号，咁啊得到菩萨嘅慈悲加庇啊，免我哋堕于呢个恶道之苦。咁啊，同时本经就叫做地藏经，就系广赞地藏菩萨嘅广大宏愿。亦都是赞叹地藏菩萨的不可思议孝行。咁啊，若是有人读到受持此经啊，亦系功德无量嘅。所以佛呢，在此一段经文里边，就劝嗰啲诸大菩萨同埋嗰啲天龙八部鬼神，要用种种嘅方便，要为扶持一部经文，令一切苦恼众生受持读诵此经，而得到断烦恼，证到呢个出世涅槃果。灭道之后，与等所有的诸菩萨同埋呢个大心菩萨，咁啊，并及呢、这个天龙八部鬼神。咁你哋要广作种种嘅拳口方便，维护自己。咁啊，点样拳口方便法呢？等于话若是佢唔信佛，你用方便教佢信佛。咁啊，佢信咗佛之后，你用种种嘅善口方便教佢念地藏王菩萨，啊，亦都教佢诵此个地藏经。咁啊，依经所说，明白因果事理去修行，使到此经法咧流通久远啊，咁就叫做广作方便，维护是一本地藏经，佢令一切众生就正涅槃乐啊，咁啊，使到呢个罪苦众生。咁啊，知得啊，念地藏菩萨名号嘅好处，亦都知得啊，若是受持读诵此经，咁啊，明白此经所说呢个因果嘅道理啊，所谓善因善果，恶因同恶果，咁啊，从此舍恶因而种善因啊。就唔会招感呢个三恶道嘅恶报啊，得到呢个人天之报。 咁啊，再进一步啊，依佛法修行可以免生死啊，成菩提。佢话令一切众生咧得到净立呢个不生不灭嘅涅槃。佢话令一切众生净涅槃乐。个书是语意，回中就有一菩萨，名曰普广，个合掌恭敬就二百个，金线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而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咁啊，佛呢说完上来嗰一番说话。即是劝告诸菩萨合这个天龙八部鬼神于这个末世之中要扶持此经，令一切众生知得有此大孝之经，以此个大孝之经的修行啊，得到证这个涅槃乐。咁啊，佛一说完呢番说话之后，咁啊，法会之中有一尊菩萨啊。就叫做普广，咁啊，此一尊菩萨，何以佢个别名叫做普广呢？所谓普者，就系、是、呢个无缘大慈，啊，平等化度啊，就名为叫做普。咁啊，广呢，就系佢呢个同体悲心，咁啊，拔一切众生嘅苦。就名为叫做广啦，咁啊现在此一尊菩萨既然名为叫做普广啦，咁啊说明此一尊菩萨啦，所谓上求下化，咁啊精进不懈，咁就名为叫做普广菩萨。个合掌恭敬就二百个字，此两句经文呢系经家句义啊。就是结集经典的人叙述普广菩萨将要同佛讲话那种恭敬佛的仪式和合掌，就表这个身业恭敬，将两个手掌合起来，不高不低，中间亦都不会两个手掌捧起，是两个手掌贴得呢是密密实实，亦表示呢所谓你一心一意啊，咁就名为呢叫做身恭敬，你个身合掌。咁啊恭敬呢就表示呢个心呢至诚，你个心呢冇散乱。以百不言就呢个口呢就尊敬啊。口清净，用一个清净的口发一个清净音，然后同佛讲话，所以合掌恭敬而发佛言，就是结集经典人啊，咁啊叙述普广菩萨，咁啊要对佛讲话一种三业尊敬的仪式。咁啊，菩萨对佛啊，都尚且如此尊敬啊，我哋对佛呢，就更加要尊敬啊。咁啊，亦都可以讲啦，菩萨嘅晚辈，佛咧系个长辈。咁啊，菩萨要同佛讲话，都行呢个最尊敬嘅礼啊。咁啊，我哋为一个佛弟子，咁啊，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长辈啊。不管在家出家信佛者都有他自己的师长，那么为弟子者对这个师长呢，那么一定就是要尊敬。那么今见世尊普广菩萨说，我现今呢见到佛啊，赞叹地藏菩萨啊，他有如是不可思大威神德，咁啊，佛赞叹地藏菩萨，咁啊，从因中发心，系发个广大愿，咁啊，然后依呢个愿咧， 起行，咁啊遁未来际啊，遁空遍法界，分身无量地藏菩萨，咁啊化到呢个遁空遍界无量无边嘅罪苦众生啊，令佢皈依三宝，令佢咧尊敬三宝，令佢勿轻小恶，都以为无恙，知得呢个因果报应啊，丝毫无所，从此改邪归正啊，去恶就善，使到人人咧正涅槃乐。我问呢种嘅心量啊，系叫做不可思议嘅大威神啊，不可思议嘅大威德。咁啊，说完佛之所以争地藏菩萨系有其因由啊，亦都说明地藏菩萨点解常为佛所赞叹啊，亦都附足诸大菩萨。这个天龙八部鬼神啊，以种种权巧方便扶持此经呢，说明此经是个大孝经啊，而地藏菩萨就是一个大孝人，若人若化都不离一个孝字，所以佛呢就常常赞叹地藏菩萨啊。